时间二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子。 北京时间的20:31，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如果你想看我们每期节目这个美美的小美和帅气的许可的回放，怎么着呢，你去到 B 站上面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每一期的这个视频回放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是的，那如果您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更直接的交流 QQ 群，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啊。小美，你说这一周又到周五了，首先我和小美在这儿祝大家周末快乐，是吧？ 周末快乐。 每次到周五都会有一个大佬 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对，洋溢着快乐的气氛，然后有一两只企鹅就走进了、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日子。 正太斗和呆萌斗就手拉手起来 就来了。所以小美，今天来咱们的大佬是谁呢？ 是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摸摸。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摸摸。 欢迎 摸摸，找不到就可以给摸摸一个镜头哈啊！欢迎摸摸，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摸摸今天也带来了他的小伙伴，就是就人气声优 coser 陈潇，欢迎陈潇， 欢迎， 欢迎，哦耶！欢迎二位， 好热烈的鼓掌，就要享受这样的感觉。 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今天我和摸摸都穿了小裙子，虽然我不太懂小裙子，但是摸摸是专家呀！ 哎，真的啊。 就是这个 你看， 对， 你们俩 就叫做 同窗 洛丽塔，我们俩 洛丽塔 、然后今天我们大家如果对这个洛丽塔文化感兴趣，包括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的摸摸还有我们的陈潇交流呢，也可以随时发来弹幕，然后我们的声优和我们的这个陈潇都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我们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 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是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他就是严默默，还有默默的小伙伴，也是人气的声优 coser 陈潇。欢迎二位，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 然后摸摸其实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了。 对 啊，是啊，摸摸怎么回事？前几次 怎么回事？ 找消失啊。 那今天来感觉怎么样？ 之前没有准备好，因为要见到好看的小姐姐和小哥哥，所以这次精心准备了一下。 非常，你知道就 所以你就穿成洛丽塔了，你们两位。 我们这是有预谋的，有预谋的小裙子。那我们摸摸现在是在北斗企鹅工作室嘛，然后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配音呢？ 其实最早的话，很早小的时候就喜欢配音了。然后真正说有契机来进入这个职业圈子的话，是在2011年的这个声优魂比赛 啊， 然后当时呢获得了来北斗企鹅实习的一个机会，然后就也继续留在了北斗，然后老师们给我一些教导，然后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职业声优。 那也就是 说感觉老师的作用好像很大呀，这里边。 对啊。 那在就是参加比赛之前，自己也会在家比如说做一些网配吗？有这种经历吗？ 会啊，当时的话是喜欢自己去网上截一段视频，然后在家就瞎录。当时我妈的话就是特别不理解，就觉得我是魔障了，然后天天在房间发出奇怪的声音， 各种模仿。 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动画，然后动画的里面奇奇怪怪的角色比较多，有时候就嘻嘻哈哈那种。我妈有时候就很奇怪我在房间里干嘛。 那摸摸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学的是相关的专业吗？ 不是，我上大学学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 风马牛不相及。 那为什么当时 就喜欢这个词儿？ 当时没有想过就是学一个和语言有关的专业，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其实曾经想过，但是呢 现实所迫。 对，但是当因为我家人其实一直都不支持，然后是我来，也就是今年，因为今年其实相对比去年来说取得了一些成就还是什么的，不能说吧，至少让我家里人放心了。之前一直都是持有一个反对以及质疑的态度，不支持我一个人北漂，也不支持我从事配音这个行业。但是我就觉得 爸爸妈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他们觉得 不稳定。 对，女孩子的话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个老师。因为我们家是三代书香。就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一生。可是我觉得这样太没意思了，就不是我喜欢的。决定尝试一把，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够坚持自我的女孩。 是，而且我觉得哈，其实历届咱们来的嘉宾之中，就这个摸摸还有咱们的这个陈潇还没说话啊，就是他们俩的声音真的让我有一种就动画片的代入感，让我不自觉的，就我这人你让我模仿，就是不自觉的有一种模仿咱们现在好像在演卡通片的感觉。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我们陈潇真的是一副好嗓子。没错，这个收音机前和 B 站的收看视频音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我们的陈潇是有功底的呀。 是啊。 是的，我们陈潇这个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对吧？ 对，没错，就播音主持专业。不过是在上海学校学的。 那能不能讲讲当时就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经历，包括考学的过程？上学的经历。 我先想两点，刚才我特别怕打乱你们的节奏啊。是吧？所以说就第一点，就是严摸摸他这身衣服是特别准备的吗？才不是呢， 才不是呢。 对于摸摸来说的话，洛丽塔洛装只是他常服而已，就我认识他这么久以外，他就没有穿过洛装以外的其他衣服。 真的吗？ 真的。 摸摸你自己要为自己证明吗？好像真的是全都是。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就是特别开放，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 平时就喜欢穿洛丽塔去上班，或者说穿汉服之类的。 啊，那等于是不仅入了裸装的坑，还入了汉服的坑，是吧？ 对啊，所以特别穷。 对，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这种爱好还是比较需要，对，比较需要金钱支持的。 咱们昨天不也节目讲了吗？你想制作那身衣服多麻烦？再看看你们二位这身上的衣服，我老天，里三层外三层，很多花。 其实我这属于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了，然后也没有带什么头饰什么的。 其实我今天也是。 对，其实这个洛丽塔的讲究特别多，如果你要想从头装扮到脚是需要 非常的，就是 first set 是非常繁琐的。 是的，没错。那还是回到我们陈校，你还没有讲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 除去播音专业啊，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话题，因为毕竟就是可能只有主播学生可能会知道，就每天早上要除早功，爬不起来啊，老师拿点名表一个个画叉，特别累。对， 然后就是被画了四年叉，是吧？ 哦，其实还好，就是年纪高了以后的话，因为经常会出去实习啊什么的，老师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宿舍，就没有查那么严了。对，可以偷偷懒。 那等于是也是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声音这方面，所以才考的这个专业吗？ 因为高中时候是学校电台的主持人和那个学校的主持人。 我特别想问陈潇，你是就是经过变声期之后就是现在的嗓音吗？还是说又经过了四年的磨砺，然后从学校毕业出来才是变这么好的嗓子？ 我刚开始声音特别嫩，然后后面一个是 经过了岁月的磨砺， 发生 什么事情， 声音就低了八度， 好可怕。 其实刚刚那个陈晓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出早工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北斗也在出早工，那摸摸有在坚持吗？ 对啊，其实之前就一直在坚持去自己做一个练习，但是当时的练习就是自己在家自己瞎弄，然后录点东西发给滕老师，就他特别烦我，因为每次早上醒来就会 滕老师特别烦你是什么？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会录，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他 就发给滕老师听， 吐槽过，对，他就说早上起来发现手机有 N 多条消息， 然后一打开全都是你录的各种各样的。 对，就奇怪的东西。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声优都有在进行一个这个早功的练习，然后大家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其实不管从效率啊还是说从效果都会比自己一个人在家练好。大家就跟什么武当派啊什么什么什么派的那种弟子一样，每天清晨相约到一个地方去早功。 我为什么想到了扫地僧？就一个个的深藏不露， 特别深厚，对对对， 八十年对吧？ 对。 那觉得现在已经坚持打卡多长时间了？ 是有43天了。 哦，那你是等于中间没有中断过吗？因为之前明月兰陵好像中间都有过没有打卡的时候。 中间除了上次公司轰趴，就是出去玩的那两 趴， 就其他时间都没有中断。 这轰趴感觉很有内容吗？ 没有，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到一个荒郊野外 的 房 子 里，对，然后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啊，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陈 晓， 你真的好厉害，你接的好快。 什么奇怪事情呢？我特别好奇。 因为奇怪的事情 不能告诉你了。 是的，那觉得两位就是出早工的经历，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专业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 有啊，其实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单从早功可以给你开嗓，然后因为早功我们练的都是基本功啊，可以去稳定你的气息啊之类的。 哎呀，可儿啊，咱们也练练早功吧，好吗？ 天天练，天天练。 相约这个早上， 相约咱们就在那块喊着那个绕口令。哎，我特别纳闷，摸摸啊，你们早功是练什么呀？练绕口令吗？还是练什么？ 就最开始是练气息，然后发那种 对，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都一块练过吧？ 一看就是被摧残过的。 对，然后后面呢，就是读一些字词，然后从什么声母、韵母啊，单独的字词，然后就练一些绕口令啊，什么陈庄城通郑庄城之类的。 明白明白，上次有几次北斗日的时候，也有嘉宾被小美刁难过啊。 是我们今天没有刁难大家， 对对， 你知道我们之前什么那个黑化肥发灰， 什么 旧 衣版、宗师版什么那种，对对对， 是，然后还有这个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对， 娘来娘念。 又看两位的这个表现欲很强啊，要不要来一段啊？ 不能， 来一段 啊！ 不能， 好像有一点激情要展示啊。 就是我们陈潇小哥哥来一段吧。 我 来，陈潇这个毕竟是专业的，来 展示一下专业性。 古诗词这块 啊，好， 古诗词这块其实就是学那些老老师他们说话， 老老师 就特别 哦，我的老伙计， 我要 就是特别的唱，你知道吗？特别唱，就古诗词 是这样的吗？踢你的屁股？ 不随便选个曲目啊，就 将进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就是不说人话，你知道吗？就是各种唱，各种玩，各种撒， 厉害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带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老尹。 对，是。 现在可能大家会更追求，比如说 自然 的， 对对 对 对， 比较放下 那个，就是我们也很多年可能都没有听到过那种什么。这里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就是那种老式发声，他们走鼻腔那种的就会特别少见，可能是老式配音员，我在猜测啊，就是他们可能是为追求那声音的更加清晰，穿透力强，才会去走鼻腔的。 嗯，对。所以这个像什么头部共鸣啊、鼻腔共鸣啊、胸腔共鸣，还有这个 共鸣太高深了吧？这什么 这什么什么腔共鸣？铜腔共鸣？ 铜腔共鸣？ 铜腔是哪儿？ 这个盆腔是不是只有女性？ 不是， 没事， 这是小秘密。 你确定有盆腔共鸣？ 但是那个胸腹式联合呼吸法，这是一定要有的。什么腹壁站定，两肋张开， 对， 然后那个 你们穿着洛丽塔的衣服还能胸腹式联合呼吸？ 其实我本来是可以的，但是晚上在食堂吃完饭，哎呀，真是当时吃完饭就说，哎呀，不行，这直不起腰来。 好羡慕你们， 所以下次要不要来尝我们食堂？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错， 非常不错。我现在吃特别撑， 是吗？给我们食堂打几分？十满分十分的话， 9.5分， 那0.5分 怕你骄傲 啊？好，我们不会骄傲的，谢谢陈潇大佬，不会骄傲的。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哈，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位配音演员，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简历好不好？那我先来介绍默默，待会儿徐可来介绍陈潇哈。严默默是新生代优秀配音演员，北斗企鹅工作室成员。他的声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元气有活力，并且治愈力十足。当然了，不仅仅局限于此，在他治愈的声音背后是有着无穷变换的可能性的，这也是他所配过的角色能被演绎的惟妙惟肖的缘故。所以治愈是关键词，有没有？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治愈呢，默默？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一开始其实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磁性的一个男孩的声线，像朴璐美啊那种似的。 哎，你自己是不是也喜欢配小正太那种角色吗？ 最开始是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在什么萝莉啊、少女之类的更拿手一点呢，然后现在主要配的比较多的就是少女啊、萝莉之类的角色，然后正太也有配。 其实猫猫帮我们就是漫游汉天录过一期那个秒懂二次元，录的是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 对， 她现在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妹子声音真的好甜好萌。 是吧？谢谢。 什么时候陈潇也帮我们录一期吧？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陈潇的声线录下来肯定特别好听。 那就来一期呗， 那就来一期哈，就好了。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默默的代表作品啊，《从前有座灵剑山》里面的琉璃仙，《超智能足球》的小迪美奥，《我的小小美猴王》的小小美猴王，这跟光从名字就看出来是主角。然后还有《一人之下》的幼年的张楚岚，《战国范》的小昭，还有《哆啦 A 梦》南极冰冰凉大冒险的卡拉，这个角色我觉得应该是被大家非常熟知，因为这刚刚前一段时间刚刚热映的一部这个《哆啦 A 梦》今年的剧场版电影，那稍后我们可以就这部作品稍微详细的聊一下，好不好？还有《龙小黑战记》里面的紫发少女，这是个新角色， 对， 好像就是应该就叫严摸摸吧？ 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其实暂时是没有取名字的，然后前段时间 B 站那个萌战嘛， 对，然后 就 看到叫 严摸 摸，我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 所以那现在等于是定名了吗？还没有定， 还没有定。 那没准儿，那到时候再看吧。还有《偶像战士》里面的花音。所以摸摸就这么多角色，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个角色？ 其实对，其实主要就有两个，一个是哆啦 A 梦的卡拉，毕竟这是我唯一的上在荧幕上的第一个主要角色。第二个 应该说大荧幕上的 大荧幕。 然后第二个就是偶像战士， 偶像战士， 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剧的台词润色然后什么的是由我来做的，所以就会对这部剧的感情会比较深一点。 这不仅仅是配音演员那么简单了，还参与到了这个动画的制作过程当中。 嗯，不是，这是一个真人剧，然后 真人剧 润色啊，因为是从日本译制过来的，所以日本人的说话习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就得优化一下。 是不是有点就是有点类似那个无法天女的那种感觉、 对，是这样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子共向的剧，但是、但是因为这个我跟这个角色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我就特别喜欢他 啊。那包括还有这个卡拉也是刚刚提到了，就被很多的小伙伴所喜爱，最 很有印象，印象很深刻。 是的， 那这样，那我们先介绍一下陈潇的作品好吗？ 好，哎，等会儿小美，我刚才想问你一问题啊，你说刚才那个摸摸来咱们这儿配那苗动二次元叫什么来着？ 偶像大师， 偶像大师啊、行行行。来介绍一下陈潇啊、陈潇职业配音员，早年做过职业晚宴主持人，退伍军人， 职业晚宴主持人 啊，这个就是很职业的感觉，感觉这个词儿 感觉 啊。大学期间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服役两年，哦哟，这个厉害了啊， 这 兵 哥 哥， 兵哥 哥。基本可以处理全年龄段及各种类型的角色配音、角色配音，啊，表演基础方便学过，应该是表演基础方面的学过两年，参与过正式话剧巡演。 哇哦！ 我想说，陈潇，你才活了多大呀？你怎么跨度这么大呀？都， 就你发现真的全能， 在大学里， 对， 因为确实就是学主持与播音啊、艺术这块的话，就会有很多机会让你出去。 嗯， 不是，你这出去的太广泛了。再看后边两句啊，身体素质 方面比别人 一般人 强点， 各种武器的花式都有一定掌握。 一定掌握， 我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快使用双截棍！ 双截棍是我买的，这块是我的。 好，来看一下配音作品。从前有座灵剑山，三国杀，玉龙在天，十万个冷笑话，大皇帝 ，cos 不累独昂，是这么念吗 ？cos cosplay 独昂 ，OK。智车达人，曾获得2014上海艺声一试全国二十强，2015声优魂全国二十强最佳舞台气质奖，2016次元英雄配音组 次元 北京区冠军， 嗯，很厉害。 其实这个冠军是因为当时去的人的话，全都是 别谦虚了，陈潇，陈潇， 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吗？ 不是， 当时只有两个人。 陈潇啊，你活了才多少年？怎么又当过兵，又做过话剧演员，又做过配音，又学过播音主持，又做过职业晚宴主持人？你这个拿一天当十年用啊？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不是厉害，不是厉害。 对，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特工啊？ 啊，这怎么可能呢？是吧？哎呀，是，我还想自己是特工呢。 啊， 其他 boss 了，哇，帅的一塌糊涂。不过，确实可能因为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吧，就是会不停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的话会接触一样东西，学的感觉还凑合了以后啊，就是再换一样接着学， 简称三分钟热度。 这就一句话概括，技多不压身嘛。 天哪，太技多不压身了，而且各种武器的花式都稍微有点掌握。这个怎么今天没带来东西，咱们展示一下？ 不敢得罪陈潇大佬。 对呀，对呀，对呀。 不，我这掌握的话，我只是耍花枪，就耍的好看。 啊，那也 是。实战的话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 陈潇也是 coser， 那你这个在这 coser 里面做舞台剧的话，那你对各种兵器的把握，肯定都是有先天功底的喽。 不是有先天功底，而是就是我玩这块以后，然后就有舞台剧，他们里面有打戏，然后我才会去接触这些兵器，然后研究他们的花式，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子。嗯，那回到这个配音方面哈，就是三国杀当时是一个特别流行的游戏，然后电脑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然后让我们陈潇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配的哪两个角色，好不好？ 我配是军孙权还有军张晓这两个角色。 哎呦，这两个我都爱用。哎， 孙权，我 特别 喜欢 孙权，简直就是大哥 制衡嘛， 主公的不二人选啊。 对啊， 张晓就是你知道吗？哎呀，就是那种激进人的不二之选，张晓，而且神张晓，哇，那厉害的。 是的。 那怎么着？来，孙权来两句。 孙权来两句。 来两句。 陈晓，死亡台词我就。 死亡台词。 死亡台词。 父亲，大哥。众谋愧矣， 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三国杀的年代。 我感觉好像这块杀杀， 我应该直接说杀一下， 杀一下， 杀一下，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交给你了。 周可怜的好像， 这个 好像， 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 那当时陈教授什么样的机会，就是给三国杀参与了？ 因为当时的话，在那个上海飞鱼里边工作，对，然后先是战旗，就那块的话，一直和那个飞鱼一直有合作，就把这项目丢给飞鱼了。 那后来因为这个游戏是爆火嘛，然后那个身边小伙伴会不会拿这个台词啊，就是哎， 天天跟你对话？对， 不会，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告诉他们。 他们都没有听出来吗？没有人说，哎，那个孙权声音好像，是不是你配的？有没有这种？ 不会这样的，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游戏配音的话，就几种类型声音嘛。当时我们都是有样板的，我给大叔音大概是什么样的，少年音大概是什么样的，少女音大概什么样的，萝莉音大概什么样的，就几种样板。所以说的话，可能就 有点流水线的感觉。 你不能说的话也听不出来。比方说，我也可以来别角色的呀，虞姬的那个虞姬当时都用过吧，是一个老头。你信吗？猜猜看呐。是吧？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雄，就是那个取汝首级，又如探囊取物，吾善千里袭人。对， 又是精分现场了，有没有？ 我感觉咱们四个凑一盘能打一盘那三国杀了，是吧？ 对，我觉得咱们四个凑一盘就全都是。 我就在这儿负责杀闪，好不好？小美，来，咱俩试一把，我杀你闪。然后他们俩是分别给角色配音啊、哦，不行，摸摸不知道台词儿是吧？ 对，我也其实不太知道。 我其实是，这个是我大学时候玩的了，然后 我们都比较小，你知道吧？就那个记忆啊，都比较的模糊呀，就是不太。对，你懂的。那说回 这我和陈小静不知何以对。 那你们俩杀闪一下呗。 慌张，我们俩。 其实我觉得三国杀这种画风的话，已经是适合不了阎嬷嬷。就之前的话，我和阎嬷认识很久了，就每次他相处， 请你看嬷嬷的白眼， 我都会特别怕他，你知道吗？我特别怕他就那天就滚出我的魔仙堡，啦啦啦，能量，他从哪就掏出个魔仙棒出来了，我特别害怕这样。 别拉住我，别拉住我， 因为不过他 出门做不成朋友了。 对对对，你平时你现在看他画风这么萌是吧？他生活中平时画风也是这么萌。 你看看嬷嬷刚看你的眼神，你说的一半的时候，你别看嬷嬷平常这么萌是吧？那个嬷嬷当时的那个眼神，我们都在等着下半句。 他其实平时真的也就是一个这么萌的。 嗨，那你还说啥？ 就是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对，就是可能我怕很多观众误解，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好作，好讨厌哦。会有这样人吧？会有这样人吧？对吧？ 不会的，我觉得起码男生不会这样 想。平时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是吧？清纯可爱的一朵。 我们嬷嬷已经 不知道为什么 摩拳擦掌， 我的手特别痒。 我得说你好话呀，你不能这样对我。 出去解决哈。那就说回来，嬷嬷嬷嬷，因为就是卡拉这个角色也是被大家都喜欢嘛。然后你是怎么样得到这个角色的呢？当时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参与了哆啦 A 梦的配音？ 其实当时就是我说一个小故事吧。这个小故事对我来说。特别有一种冥冥之中自有注定的感觉。因为那天其实是我说到这个，就是童老师告诉我我试上了这个卡拉角色的那一天，其实我正在午睡。然后呢非常奇怪，那天午睡中正在做一个特别美的梦。然后突然就响了一声电话铃。只响了一声，平时响一声我这种电话我是绝对不会理的，因为有事找我的话会继续打。然后但是我 就响一声就挂了。 对，然后我的睡梦中我就觉得不对，就总觉得有一股欲望就驱使我去看一眼。然后看一眼发现哎我手机关机了。然后当时我那 其实是你没电了，所以就 想 着 我这手机特别菜，就是就自己关机了。然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我就把这个手机打开，然后呢就发现另一个工作室的小伙伴告诉了我，就是说滕老师没有找过你啊这种事儿。我就去找滕老师，然后滕老师问你为什么挂我电话，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呢他就告诉了我这件事情。当时我还 什么心情， 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一蹦三尺高，一个鲤鱼打挺起来，然后 找天花板了。 对，当时真的特别吃惊也特别惊讶，然后很开心。但是紧接而来的就是特别的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登上大荧幕的角色，然后而且戏份挺重的。我就担心说我能不能把这个角色给演好。我会不会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然后老师会不会到时候觉得不满意，觉得货不对板之类的， 就觉得心理压力还挺大的。 对，特别大。然后当时在家里，我是因为有一天的准备时间，然后在家里去。 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就要进棚录了吗？ 其他的前辈都没有准备时间的。 哇， 对。然后就当时因为考虑到我是一个新人没有经验，然后就在家里准备来着。准备的过程中呢，我特别想要录好，然后给他设计了很多 花，就是 我可能会考虑 小包袱之类的吗？ 对对对，但是后来镜头发现了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反而成为了我的负担。然后老师当时就告诉了我一句话，就是你用你最自然的状态，最真实的去表演，然后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然后完了也是经过了一段调整以后，我再重新去录，那个时候会稍微找到一些感觉。 整个卡拉录制过程是多长时间？周期有几天吗？ 两个小时还是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搞定了这个角色。 差不多， 这很快啊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录完之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机会了。就是漫长的等待成片的 过程。老师有句话是，其实我是个特别容易纠结的人。当时包括我录卡拉以及录以前我第一个角色刘丽仙的时候， 刘丽仙是第一个角色， 对，我经常会有不满意的情况，说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再来一下。然后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了，而且我再来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老师就说可能你的欣赏水平比你的实力能力要是高一级别的，所以说哪怕你发现不满意，你再更改现在可能没有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 然后就告诉我要 那咱们上半场先这样，嬷嬷纠结留给下半场。 好的 好的，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摸摸，还有我们的人气 coser 声优陈潇，欢迎二位。刚刚那个弹幕有开玩笑说陈潇这个一头秀发是不是个妹子啊？ 应该还是。 你要怼吗？ 你不要说话，你就是做口型，我给你配音，来说。大家好，其实我是妹子了啦，人家好害羞。 这个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 重口味。 对，我觉得他们俩真的可以演一个双簧，都没有人分得清来。 是的，包括就是大家很想知道摸摸和陈晓的微博哈，定摸摸就是严摸摸了， 严摸摸，严是阎王的严，摸是摸摸的摸。就像字幕上的一样， 是的， 和字幕上是一样， 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然后刚刚还是跟我摸摸分享的这个配卡拉的经历。那你就是最后成片出来有去电影院看吗？ 有，其实那天也是特别尴尬，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发生了两件尴尬的事情，一个就是那个打电话的那个，还有就是我自己暗搓搓的在预售的那一天就买了第一天不是首场的票，就买了第一天的票，首映日的票，然后暗搓搓偷偷的跑去电影院看，然后一回头发现全是我们公司的人，然后发现啊，这么巧， 你一定是在公司附近的电影院看的，对吗？ 对， 然后就是那个某营是吧？ 对，某营。 因为我也是第一天去那儿撞见了你们， 是吗？ 对对，我撞见很多北斗企鹅的人。 对，其实是他们就是带着现在这一期的学员去包场看，然后一回头发现就坐在我身后，我就这是。暴风尴尬，暴风心碎。 那其实很正常啊，自己配的角色自己去看有什么嘛？ 但是 最尴尬的就 是 突然撞见， 对，然后被突然撞见。 那 大家有 偷溜溜的跑掉了吗？ 我没有，就是后来 被抓住了。 对，后来大家他们去吃饭了，我就跟着去蹭了一顿， 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哎，那大家怎么评价？嗯，其实大家的评价还是挺好的吧，就是也有鼓励我，因为叫让我不要多想。嗯，但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每个人其实对自己可能都会有一些超过预期的要求。嗯，所以我第一次在电影院听到自己配的卡拉的时候，我是很不满意的， 很不满意。为什么用了这个评价呢？嗯， 因为可能我的心里自己给自己期待的是能够预出，就是露出一个我特别满意的效果。嗯，然后完了期待太高，然后失望度其实也就很高。嗯，然后后来有第二次去听，当时的话其实也接受了一些其他朋友给我的建议。嗯，他们其实都有指出说有哪些好哪些不好的，让我说不要妄自菲薄。嗯，然后第二次去听的话就发现 心态上平缓很多。 对，其实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没有我想的录的那么差。然后其实有好的地方又不好的地方，然后总体上其实还是有， 我感觉大家反馈应该还是都 满意的。 嗯，是的，起码踏出了这样的城市，我觉得以后再有更加多元化的角色肯定也会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嗯，就包括刚才默默纠结的这个，我不知道陈潇你在配音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纠结，就录完之后觉得自己不满意还想重新录，会有这种后悔和遗憾。 录的大多都是那种只有九九八，只有九九八，你没有听错。 哎呀呀呀，这就没法聊了。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好可怕。 是 录广告。 其实我觉得就是录完了就我们要总结，就是为了以后更加提高嘛，就是要总结，但是不要去纠结过去的这些事。 我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纠结的人， 容易纠结， 现在改变。 嗨，其实我这么说，我也是一个容易纠结。 对，是吗？ 女生嘛，多多少少都容易纠结， 没错，因为太在乎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每一次机会其实都还是挺来之不易的， 都挺宝贵的。嗯， 包括每次就是像有这些角色，都要提前去试音。 嗯，是的。 就是还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筛选的这种机制， 对， 所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嗯，是的呢。 那在今后的配音过程当中，两位有没有想挑战的角色类型？ 想挑战的话，其实我的话，我会比较不太擅长那种老婆婆或者说是那种大妈这种年龄段的角色， 应该也没怎么配过这样的角色吧？ 对，没怎么配过。嗯，然后其实还是挺想挑战一下的，就是但是就也很纠结吧，因为我没有挑战过，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录好，但是又挺有兴趣的，因为跟我现在的戏路会完全颠覆。嗯，这种。 那自己有在家就是模仿过这种稍老一些的声线吗？就稍微老一些。 其实我们在录动画之前有时候会录动画的底配，然后我在录动画底配的时候呢，就是底配是为动画后前期制作对口型之类的，他们来做口型。然后在录底配的时候有录过老太太，就状态是老太太，但是声音的话 出来还没有那么老， 就比较有压力。然后就是还想还是这方面音域得多锻炼一下。 那陈潇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塞巴斯蒂安黑执事那种恶心帅的角色。 啊，别了吧，你还是算了吧，人家是真帅。 我也是真帅，真的。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酷炫的人，但是 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就有种力量极力把我塑造成。 可是大家都觉得陈潇，你看包括刚才弹幕一直在帅刷，就说这个陈潇很帅啊， 对啊， 难道不是个酷炫的人吗？ 我觉得我应该很酷炫，是吧？很酷炫。 那摸摸说说这个陈潇其实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我是陈潇，我是个帅逼。 把第二个字可以去了。 没有，其实就是这个陈潇，我觉得他是个离帅可能就是 还是很有距离的一个人，是吧？ 的确是有着英俊的外表，但是内心住着大概是可能是个逗逼吧。然后但其实是个非常暖的人，就是乐于助人之类的。但是跟你想的那种冷酷啊高冷的帅比可能差得有点远。 是。一直以来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到那个录音棚里边是啊，陈潇老师，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好激动。陈潇老师，你真是偶像派的，哦不，你真是实力派的。 会有明天的， 怎么不会聊天啊？说出了偶像派， 是吧？偶像派 这么一说出这句话， 我觉得如果没有胡子，可能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啊，其实就下了。 哎，那你的胡子是？胡子是特意留的吗？ 哦，不是，就是几天不刮它又长这样。 原来是随意是吗？那很好啊，就是随意一留就感觉留出了型儿。我们知道，就是陈潇刚刚也提到了，有过就是这个入伍参军的经历。那你觉得这两年的时间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心态上的变化？ 首先的话就是，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去参军了？ 有点年幼无知吧，太小看部队了。 没有想到很 就会真的会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所有行为的话都是。长官说什么你就得怎么做， 因为服从是军人的这个 服从， 是军人服从。然后也说过了嘛，就两年乍看时间好像不太长一样的，但是都说那个当兵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光荣在于枯燥，艰巨在于漫长，真的是这样。 那就出来之后，爸爸妈妈对你有什么，就感觉觉得你的气质会有， 就我刚出来的时候的话，我坐我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瘫坐，我都是这么坐的，站都是这么站的，走都是这么走的。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的就是松下来了，然后头发也很长了，现在一点也看不到当军人的影子了。 那当时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还挺高兴的？ 啊，确实挺高兴的，确实就家里有人终于能去当兵了，因为我父亲一直特别想去当兵的样子， 也是有个军人梦。然后也是替爸爸替自己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非常好。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看像现在陈潇啊，气质什么都比较好，我觉得还是跟当时应该参军有关系。而且我觉得看到他就像看见《阿甘正传》一样，感觉那会儿去从军嘛，阿甘也是 从 大学毕业，对对对。从军了之后， 然后那个我们知道，就是陈晓还是一位舞台党的 coser。 哎呦， 然后也是，就是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好不好？ 啊，这个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了， 那个是平面的，那个是平面的。 那怎么？ 就看两张好不好？看两张，看看这个。 这是平面的，平面。 是哪个角色呀？ 这是那个剑三里的名校，穿着破军套，不过把外套脱掉了，因为在水里的话，对，很方便。 是。然后我还后面还有两张 哦，这个的话是那个剑三里的 二少，这应该都是一套片子吧？ 藏剑山庄， 对，藏剑山庄 是。哦，这套确实是也是名教， 这是名教。 但现在我们陈潇还是就是去做舞台党的时候比较多。 是 自己会更偏爱舞台党。 我刚开始出 cos 的时候，其实进的就是一个舞台团。当时在上海，当时我们打算出《三国无双七》的，一版吴传，吴伯的一版传记。然后就打那年 CJ 出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我们团长在排练的时候把手给摔折了 啊，不没有办法参演了。 对，没办法参演了，然后就放弃了。然后来北京以后的话，就获得更多的就是上台的机会了。其实还和就是之前北斗里面录过一个那个微山书院，也是剑三那个剧的。对。然后当时我就 舞台剧， 对对，我当时就他们就来问我微博什么嘛，然后我说能不能加我一个呀？我也想玩。 然后你就上了那个就是上 杨清月，对，也上杨清月。 那就是觉得去舞台上演舞台剧和平面还是感觉不太一样吧？ 差别特别大。平面的话，你首先的话，反正不管是舞台还是平面的话，你都有一个前提要求， 还原， 要不然你要有时间，要不然你有钱 啊，有钱，就那种特别精致的道具，还真的是 特别费钱， 比较消耗大家的财力。那自己就是做舞台党有多长时间了？也好几年了吧？ 三年左右， 三年左右， 其实时间不长，但是，因为我毕竟入坑入的比较晚，就一般人的话，他们都会在大学里，OK， 玩了 cos 什么的，但是我是在工作以后， 是突然对 cosplay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吗？ 一直都有这个想出，但是一直不敢，就特别丢神，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好意思，对，然后终于后来就是给那个给他们那人教语音课程嘛，然后我有个学生，他正好是玩 cos 的，然后我说，那个能不能带叔叔也玩一下，然后就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就愉快的加入了这个 cosplay 的组织， 是，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陈翔也参加过很多比赛 啊，是，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其实成绩都团队的，都团队的，对， 但是都是每个人的努力，所以才会有团队的成绩嘛，不要谦虚，不怕你骄傲，给你十分。所以我看我们这个两位哈，不管是在配音方面还是在 cosplay 方面，都是有 很多的成就， 对，很好的这个表现，很好的成绩的。那现在还有大概十几分钟时间，我们就说说我们今天下一个小话题吧，就是我们的小裙子，你知 道，洛丽塔。 再不说的话，这一期节目又要结束了呢。 好，那先给大家来看看吧。 对，先给大家来看看吧。这个我们 这个猫猫其实可以稍微站一下。 对，我觉得猫猫可以给大家先站一下。 你们要不然都站在咱们这个后边，因为这个镜头比较广角。对对对，哎，对对对，没问题。 你看那个， 可以看到。 对，我们可以， 小美，你来给解释一下这个上上下下都有大概有什么？ 我先就是大概解释着，我陈潇大概解释，因为陈潇其实很懂。 你可以解释到很细节，因为田宫这个镜头可以拉得很近。 是吗？ 对对对，你可以解释很细节。 就是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摸摸可以来就是指正我。 这样，你来主说，我先让开这个。 摸摸今天穿这身应该算是甜系的， 甜系的 洛丽塔，对不对？ 是 AP 许可。 哎， 慢一点，慢一点。嗯，这个甜系的风格，然后呢是一个 JSK。对，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洛丽塔文化里面，它有几个名词，有几个名词，比如说这个 OP、JSK， 还有 SK， 对不对？像 JSK 的话，其实我身上这一件也算是 JSK， 它是属于就是这种背带型的这种连衣裙，就是有两个小带子。但是如果是 OP 的话，就是连着袖子的。 对。 像 JSK 就像摸摸身上穿的这个，它里面是要套衬衣的，但是像 OP 就是自己就连袖子那种就可以直接单穿了。像我们今天摸摸头上没有戴 KC， 这 KC 呢叫做什么？就 KC 是它那个洛丽塔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女孩，她会戴很大的蝴蝶结。对，我还是需要许可帮我放下图片，够不到鼠标。对，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没关系， 我 突然进来侧写吓到了。 哪个？大概哪个图片？ 那我们就一张一张放吧，好不好？ 好。 像这个算是一个发带对吧？ 这个是发带。 这个是个发带。然后咱怎么还乱入了？ 这个是个 甜椒，这个是个甜椒，对， 这个、 啊，这是我们摸摸的伪照。 哇、 哦， 这张是穿的 AP 的格子樱桃。 嗯，让摸摸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张是穿的 AP 的格子樱桃。 嗯、啊，格子樱桃。啊，这是摸摸，这是摸摸的衣橱。 不是，真很尴尬。 真的，昨天我跟默默说，我说默默啊，那个你这么喜欢洛丽塔，那你能不能给我拍一下你的衣橱呢？结果拍完之后，你知道我满脑子就是，哇塞， 我真是有钱。 默默真的，你现在是不是入不敷出呢？ 的确是这样 吧。 默默给你赚的钱全是买小裙子。 对，这是甜系的小裙子。 对，这是甜饼。 哎，默默，你喜欢这个洛丽塔文化有多长时间了？ 是从我大学开始的，可能有可能有三年到四年的样子。 三年到四年时间，因为今天默默一看到我，他立马就说出来了，我身上穿的是什么牌子的哪一套，就是很明确很厉害，就特别专家型的妹子，我觉得真特别佩服。所以我觉得默默还是平常 是 baby 的 SD。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算是暗黑系的洛丽塔吗？ 对，其实它 ANP 它主要出的就是一些像不算是暗黑系吧，就是比较的 哥特， 比较偏哥特，比较偏 高偏哥特。然后我们可以隔几张图片，哎，有条纹。对，这是摸摸摸摸的这件裙子是。 这条裙子是 AP 的纸片兔。 然后像这个头饰的话，这就那三个字母叫啥来？ 哎，我这儿插一句啊，我觉得这个头饰应该给今天小美戴上，大家把这个头饰记住这个样子，然后我来切一个镜头，哎，小美，哎，这个头饰就戴在上，小美在上面。感觉很搭呀、啊！ 哎，这个还真的很， 这个真的很搭哎、这跟你的衣服很搭啊。咱们要不然等一会儿再看看小美的啊。 好的， 再看看这个，看厚厚一个， 默默的，哇，好漂亮啊！真的太少女了， 好漂亮啊！ 对，然后这就是洛丽塔穿的 美人的袜子， 啊，你真的都能把每一件衣服就是对应出来是什么什么，好厉害！ 就是有些时候看的多了，然后知道的就会比较多。 那看来平常没少关注这些了。 哎，默默有穿过哥特系列。 好，那我们先看到这儿好不好？图片。 好。好。 然后那个 裙子怎么样？ 对，包括这个裙子，对，默默可以往后站一站，再 往后 大家看一看。 这就剩我魁梧的我了。 就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啊，就是我们这个洛丽塔的裙子为什么总是能很蓬呢？就包括今天我这一件衣服也是，裙子很蓬啊，很蓬啊，哎，看不到算了，就是它会有一个蓬蓬的感觉，是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里面穿了裙撑。那今天那个摸摸穿的有是带钢圈的那种裙撑吗？ 不是，我穿的是 就是普通的纱撑，玻璃撑，就是那种纱网的那种撑子。对，但是如果想达到特别蓬的效果，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还会买那种里面会有 钢圈或者鱼骨。 对，会有就是类似这样的裙撑，这算是鱼骨吗？ 对，这个是一个鱼骨撑 啊。对，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让这个裙子变得很蓬蓬的效果。然后包括这个鞋的话，也会有专门的洛丽塔的鞋。 对， 总之就是特别的公主心，这算是一个首秀。 首秀， 是的，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对这个洛丽塔文化稍微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了呢？那现在我们摸摸，我摸摸对， 摸摸 还换 人， 好，好，好，好， 你也不能白穿， 但是 对，我记得这主要是，哎，好吧，因为我可能就是不是这种特别专业的洛丽塔爱好者， 没事，咱们要考虑到，因为小美 形制穿的不太 对， 还需要我们的摸摸老师，还有我们的陈潇老师多多指点， 指点一下， 好 吧？ 那我就这个抛， 不多说， 抛砖啊，我这个砖要上场了。 好，来，那个摸摸老师坐在这儿，你给讲解一下这身衣服啊。好好好， 我们多上来。 好啊，你这小美这身衣服是怎么着呢？她这个 小美这身衣服，她里面穿了一个类似于机袖的衬衫，然后外面，对，机袖是这样的，就是类似于宫廷公主的那种袖子。然后呢，她的这条裙子， 田宫你可以随意拉近啊。 她这条裙子的名字叫做 AP 的倒画师。然后呢，这身衣服让我在我看来特别的甜，像打歌服，特别甜美。然后， 小美就像一个正在打歌的孩子一样，很好很好，继续，不要停，小美。 好，特别可爱。然后这一身其实算是，倒画师 JSK 的二型吧，因为它一共分为几个型，有倒三角的 JSK， 然后这个算是。它的腰部是有细微的区别。 大家呼声巨高啊，小美继续扭着，不要停，小美。大家呼声 不要停， 大家呼声很高，大家说不要停啊。 小美继续不要停 啊，然后继续默默老师。 然后呢，它后面呢有一个系带，就是大家都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因为洛丽塔的风格的起源是欧洲嘛，然后像欧洲的古代，大家都知道会有那个会拉那种系带，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叫素肌，就是专用词叫素肌，就是为了拉后背后的腰带。 是的，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要说？哦，然后就是饼图，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洛丽塔的裙子，很多裙子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图案的，每个图案可能都讲了特定的故事。像小美这条裙子，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可能讲的是一个倒画师的故事。然后还有 一条裙还有故事呢？ 有的裙子有，有的裙子没有。像我身上穿的这条就是没有的，然后呢，只是单纯的一个甜甜的可爱的一个饼图而已。然后像有的裙子，比如像诸神的黄昏，它在整条裙子上绘制了诸神黄昏的这个故事，就特别的吸引人。 哎呀，漂亮漂亮，谢谢默默老师，长知识长知识啊，长姿势长姿势。哎呀，小美没看出来呀，我其实不止一次见过小美穿洛丽塔了，第一次才这么细致的了解，原来上面有这么多渊源的历史。 是，我现在这个脑袋还就是空着呢，还没有戴任何的，就是这个发饰。 你知道吗？刚才你在动的时候，大家反响异常的强烈，不只是不要停，而且还是摄像老师夹鸡腿，你知道吗？上帝视角什么之类的， 上升气流什么的，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穿上罗裙很难上升气流，对不对？ 因为里面层层叠叠， 包括就是它还有那种南瓜裤。 对， 然后就是真的那个罗娘，她其实在穿衣风格上会穿得很复杂，南瓜裤后面外面又是裙撑，裙撑外面再是小裙子，然后有的时候再加上那种带鱼骨的带钢圈的那种撑，就基本上十级大风都吹不起来。所以各位上升气流的小伙伴就不要想了。 对， 我们刚才是的，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洛丽塔这块。哎，为什么我的鼻子上面有个鼠标？ 啊，给你挪开。 好， 你的痣没了，你的痣没了。 好，那个就是刚刚给大家普及了一下洛丽塔文化，不知道屏幕前的女孩们有没有心动了呢？屏幕前的男孩们有没有想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买一些这个裸装裸裙呢？其实现在就是大家知道嘛，就是裸裙可能就是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国家会比较的多，但是我们这个国产有很多就不错的牌子，但是价格上就会便宜很多。 对，国牌的，而且国牌的质量以及它的花色饼图什么的也是越做越好，不输差国。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完全不懂这个想入这个坑的话，也不妨从一些国牌开始入手。其实简简单单的就是里面买一个像这种比较就是可爱的什么套袖衬衣， 这是套袖吗？ 对，就是 像这个 小衬 衫，如隔山呀， 是的，机袖，像这个小衬衫，然后外面简简单单套一个小裙子，然后买一双洛丽塔的鞋，这基本上就可以出山了。 买个裙衫，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话喜欢撸裙的那些妹子都是学生，这对学生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哎，说到点上了。 学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买国牌啊，因为很多 国牌的话其实有不同价位的，就很多都非常便宜，而且特别的性价比特别高， 是， 所以我会建议比较买国牌。 嗯， 我自己也买了很多国牌，刚买了一件。 哇， 好，非常好，这个 所以波波努力赚钱吧，好吗？ 努力努力努力啊，楼里塔楼里塔， 养自己的爱好就是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的，是。然后大家说那个两位嘉宾的声音好好听，是专业的 CV 吗？没错，就是专业的配音演员了。 是的， 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摸摸和我们的陈潇， 欢迎关注。 嗯，欢迎关注大家二位的这个新浪微博。 没错， 嗯，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摸摸和陈潇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今天辛苦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声音， 没错， 还带来这么洛丽塔的一个知识的补充， 非常的 让我很感知识啊。 我们改天可以专门再做一期洛丽塔， 我觉得可以。然后这样让男生也扮上，然后我就算我就负责一个一个正常的 男生的话，会有敬老服，会有敬老服，对，男生也是可以穿， 对，男生也是可以穿的。 哦， 有男生的， 之前在北京 有男生的， 有 男生的，对， 哎呀， 嗯，对， 长姿势，长姿势啊！ 是，然后下回 敬老装， 嗯，下回我摸摸再来的时候，让摸摸多带几套裙子，不同风格的，好不好？ 好，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展示展示，哇，好期待，好期待， 期待 小哥哥也会上。 哇塞，好，这个 我们小哥哥能不能套得上？你有没有大码的？没有大码裙子， 这个是个问题。 对，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游泳肩比较宽一点，稍微。好好好， 我们期待一下。 对，你看，像今天看我们节目这么开心，是不是？所以你就佩戴一下我们粉丝勋章海森了啊！如果您要是感觉快乐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 QQ 群，群号就是5675566639356755693。5675599 3，哎，小美等一会儿啊， 嗯， 这个群哈，群里边啊有一个人说今天让我学小美来一个特别狠的一个表情啊，在这块就要如我们小伙伴一个愿望，就要说这样，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就是。漫游，我照的，懂。来，小美来一个圆满的，来，小美来一个。 我不来了，来太多没意思了，吓着来了。 好，好。 但是大家心里清楚，漫游是谁照的，谁照的。 嗯，大家只要心里清楚，进到 QQ 群，我们就会有任何符合你的要求啊。总之，5675566639 3。 嗯，欢迎大家进群来玩，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 各种马上。 然后，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真的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下关注，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支持支持我们的节目。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收听渠道之外，大家还可以在 B 站上，包括我们的新浪微博，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资讯以及我们之前的往期。 回 放以及预告，没错， 哇，太全面了。 嗯， 那在我们后边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节目，也是一个非常青春洋溢的节目，就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啊。嗯，所以明后天是我们美丽的周末，祝大家 周末 快 乐。 嗯， 我是紫香梅， 我是徐可， 我们周一见啦， 周一见喽，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今天笑的笑， 猝不及防。 ずっと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